起今年，今年走出洞长生不多天，所以望着一望双恨不多黄云多于神仙仙，少披他女士官阶扶上肩，乱不人偷了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插上好姻缘，痛不及他谋的境界真落实，一杯酒一杯酒自了不家。 就是举步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雨露雨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往上将士情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士情泪成下，皇上你可为？老天下，皇上旨意不能违，才怪嘛！皇上行为真与假，心里听闻曾经与 现在 希望留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出来帮人做娘姨，万不是为了你亲生，我也不知望你对我有多少好，只要你明白我这颗心。 出去做事， 不是我姑娘你出去做事情，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你的身子又单薄，是我经得起这折腾，万一出什么差错。叫天叫地叫不应，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你就太太平平在家放宽心，熬过两年攒了钱，我们再回家去养病。我虽差你不差你，我知 真当开口。 家是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逃我之苦。虽然家有时虽苦家一旧魂儿富贵松，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家是白的白铺的铺，哦铺的铺，只有这死了的心的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山作一段暖和。 母亲大人，因我求证于归，来到这穷乡片场之故。 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文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晚故Thank you.

Oh,

天山有山对人是我的写的什么？ 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有点，竟然夸此喊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碰。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说，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川官钱贵这碗干米，九州八府的药材，饮油尽油。 我喝呀，好大的口气呀、 啊！道长不请，贫妇淡房。 贫道口饱，不用淡房， 请讲。 听了。如意丹，三呀来呀三老高，只要来那元气丹。 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卖完，信用未到，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有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有俱全，贫道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实是万有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且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 富有便是， 这经商买卖 信用为先。 好，好一个信用为先。嗯，哎，嗯，哈哈。 师傅，啊，你笑我啥？ 哪里知道，为师惦记着四味有草，皆是有名无油啊！ 那不是 梁大爷拿不出油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洗刷。玉他， 啊！ 所不知，食材店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位古怪药材，为夫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单方我儿看来， 趁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 哎呀呀，为夫都计划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药材乃是有名无药 啊。有名无药 啊？ 哎呀，啥时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送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哈哈哈哈 游总，啊，游总， 小姑娘，贫道进的门来就要动问了。 请讲。 方才那位老丈呢？ 你问的是我家爹爹吗？ 哦，真是。 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哎呀呀呀呀呀，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啊。 哎，怎么怪他呢？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他一味未服，哎，怎么径自去了呢？ 啊，你要的这四味药材呀，嗯，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嗯，好好好，既然如此，小姑娘，拿来， 拿去。 哎，在哪里？ 在你手上啊。 哎，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我说是你拿去，这药就算是交付于你了。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道长， 嗯， 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用，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哎， 无话，这嗯， 好好好好，你岂止是有名无用？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不打你的招牌。 好，你就去了。 讲。 若是心怀真心怀，但是千心不一般，心若真被绊倒了，死死活善愿凄惨。 哎，师傅 啊， 这四位药材都被他逮出来 了，嗯， 我们还是走吧。 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请讲要带。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你要来有的事情，你的全情，还要来去不停。娘亲，二姑娘亲，二三亲。 那拿去。 啊！快快快快快！ 师傅， 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奉命黄连。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就这样。 有道是游子自行当回乡，心无情在身边，夫妻相亲。 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 我的天天三分钟，竹马也 哎呀呀，这就不对了，不对了啊！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这奶咖不是有我才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说， 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这， 嗯， 你点吧。 你就听。喵！你要来天上三分分。 你说地他的地、 嗯、 你对又对不过他、 嗯、 难又难不倒他、嗯、我看你啊、 嗯、 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这些这些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嗯，收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行。 Wow. 只能学会些会子，我算得巧你弄。 你 哎呦， 哎呦， 我 小姑娘，我也要点四位， 怎么你也要点呢？ 哎，你听着。 岂有此理，成何体 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